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 來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天請來一個漫畫家，他就做了一個創作叫做《離騷幻覺》，就是對香港的未來一個想像來的。這位就是江康全，我們叫江記，自己介紹自己先吧。 Hello Gloria，我是江記，我就畫漫畫的，我其實2000年的時候就在中大畢業了，之後都開始有些投稿在那時候的漫畫雜誌，就開始登，然後後來就做獨立的出版多些。就一開始的時候，跟住慢慢又其實各樣媒介都有嘗試過，譬如網上面發表啊，做書啊都有嘅。 係，喂，先講下咧，你其實學習過程裡面咧，分享下你昔日即係學習漫畫個過程裡面，係受啲咩漫畫家或者一啲電影影響對你好深咧？ 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候我就睇好多，即係小學啊咁。 係咯。 嗰陣時候就好多香港嗰啲 日 本漫畫 嘅， 係啦。咁咁嗰陣時有啲作品，譬如啲叮當啊，嗰陣時就細路仔睇好多，即係其實係一般嘅娛樂就係嗰陣時睇漫畫睇翻嚟嘅。咁另外後尾但係後尾意識到哇，即係漫畫係一回事嘅時候咧，就係細個睇阿基拉嘅時候，即係大有黑洋嘅漫畫，同埋嗰陣時又會見到即係香港漫畫。大家對嗰陣時嘅印象可能都係龍虎門啊、李小龍啊嗰啲啦。咁嗰陣時又有啲漫畫家又用一啲好特別嘅方式畫自己嘅漫畫，譬如李自達咁樣。咁好多呢啲人物嘅出現咧，或者睇呢啲作品，就令到自己就對漫畫就唔係好似頭先咁講，即係佢係純粹係娛樂， 即係卡通片咁簡單。 係啦，咁就變咗係啦，咁就係一個佢可以係一個細個唔識咁講啦，咁但係就會覺得佢係一個 art form 嚟嘅，即係佢係一個好特別嘅形式嚟嘅，咁就會開始想嘗試自己創作，咁可能跟住啲嘢嚟畫啊，自己釘埋做一啲公仔書啊咁樣，咁都有開，我估係呢個時候開始畫嘢嘅。咁去到中學嘅時候都有嘗試啲投稿啊，咁但係得漫畫就未咁多嘅，可能都係插圖形式多。去到大學嘅時候就開始多一啲雜誌有可以登漫畫稿，就喺嗰啲地方開始畫嘢。 咁其實你都睇到香港其實都演變好大啦。以前漫畫曾經好豐盛啦，我哋好多人啦，即係有政治漫畫又有，普通漫畫又有，老夫子又有，即係或者傳統嘅嘢都有，亦都有啲好新穎嘅嘢。咁所以就其實見到曾經輝煌過啦，影到香港電影甚至漫畫都影響外邊嘅人，但係後期咧就即係我哋陸陸續續啦，好似即係俾人哋韓國追上啦，日本越嚟越犀利。咁所以喺你眼中，你都覺得即係香港啲咩特色嘅嘢可以話俾人聽，透過漫畫？ 我覺得香港最特別的地方，或者佢個作品入邊最特別的一樣嘢，就係嗰一種好唔根據城規去到做嘢嘅風格，即係可能即係相對於 globally 嚟講啦。咁佢譬如即係你講以前嘅功夫片啊、舊嘅漫畫啊，或者而家 indie 嘅漫畫，其實你見到佢嗰個講故仔嘅模式啊、風格啊，其實係很多時候外面的人看會很估不到的，即會估不到，即他未必一眼會知道，即就是 Hong Kong 這樣，他未必知道的，但他可能覺得這些東西的組成是超乎他的想像，即他會不知道你們這班人是看什麼東西的，經過什麼思考是會組織到這樣的故事或者風格啊。這個我覺得香港很特別的一件事， 因為香港又有舊的文化啦，有些很新和未來的東西都在裡面融合了，所以很多外國人都很有興趣來到香港，覺得很有趣樣。但我想問一下你什麼叫 Indie 的漫畫，譬如 Indie 音樂我們就知道，Indie 漫畫是屬於什麼呢？有另類一些的，即是跟主流， 我會覺 得這個年代的 Indie 和 我當20年前講的 Indie 其實感覺很不同的，因為如果講20年前講 Indie 的時候，那時還有一個 term 再勁啲，叫地下漫畫噶嘛，即係地下有冇好多嘢 underground 咁樣。但係慢慢隨住呢啲非所謂非主流的創作比較普及啲嘅時候咧，佢變咗一種風格上變得多元化的形式，即所謂的獨立變成是很多時候是因為它又是由個 artist 自己 lead 住個 project。譬如如果我講漫畫的形式咁樣，九十年代很多時候都是佢公司為主的，咁可能公司制度化的製作啦，佢都有個主筆的，但其實可能佢啲人物其實是 own by 個 company 嘅。咁然後但咁變咗佢畫嘅時候有一個固定的風格。咁呢個有啲商業的因素啦，但係我覺得二千年之後很多獨立的作品就是它是由個作者去到摸索出一個它特別的風格，然後它整個出版的系統它不是跟因為這個出當然會有啦，這個出版社的風格就是這樣，其實就不一定是這樣，而是它跟了那個作者，每一個作者本身的風格可以差異很大，這個是 我覺得這十幾年入面所謂獨立的漫畫家那個所謂獨立的地方，就是在風格上面它很 outstanding， 而是它因為這樣所以變成你看整個 pool 的時候它很多元化，這個是我覺得最特別要 說的。好啦，你自己有沒有哪個漫畫家即影響你最深，或者 不一定香港或者不一定日本的，即你自己哪個漫畫家你自己很喜歡而覺得你的風格都挺近你的想法呢？ 我覺得幾種啦， 有些藝術家佢可能係影響你創作嘅手法嘅，有啲可能佢影響你作為一個點樣去做一個藝術家嘅。咁我覺得喺香港創作漫畫嘅話，有一啲我覺得有啲 hero 嘅人物嘅，即係譬如李治達啊咁樣啦。咁佢其實你從佢身上見到咁多年，佢都係有一個對自己作品嘅一個睇法喺度，而嗰個睇法係佢。那個能量是很強大的。另外譬如黎達黎明，大家都是用一個獨立的形式去營運自己的創作，但譬如黎達黎明，他又有一種很你觸摸不到的跳脫在這裡。那每個 artist 有他特別的生存的方式，這些都是令我覺得更加肯定的一件事，就是其實即使香港的創作環境挺困難，作為一個藝術家，你 keep 住做翻自己是最重要的。你相信啲乜嘢嘢，你做出嚟，首先要做到呢樣嘢先咯。所以呢啲香港嘅藝術家影響好大，因為外國嘅藝術家你睇唔到佢點生活嘅。你淨係睇到作品嘅啫嘛，或者你從一啲故事知道哦，佢哋經過一啲咁樣嘅思考過程咁樣。但係喺香港，我就因為有可能有其他展覽啊，或者合作嘅經驗啊，或者朋友之間嘅相處啊。你見到大家相信藝術嗰樣嘢，或者相信創作嗰樣嘢係嗰個 energy 好強嘅，呢啲係影響我好大嘅嘢嚟。 好，我哋都睇啲相片，不如睇下你啲作品啦，包括你可能有之前有大騎劫啊、丁丁企鵝啊，係啦 ，Panda Man 啊，咁講下呢個丁丁企鵝先啦。 丁丁咧，其實我估係比較多朋友喺啲一些報紙啊或者網絡上面見到的作品嚟嘅，咁佢係啲四格漫畫啦。咁我最初畫四格漫畫應該都係畢業之後嗰幾年咧。嗰陣時啱啱有 blog 呢樣嘢咯，即係大家會寫自己嘅 homepage， 咁會識啲朋友仔。咁嗰陣時就畫啲四格漫畫俾啲朋友睇啦，同埋嗰陣時好中意一個日本嘅漫畫家叫吉田戰車，佢係一個好耐歷史嘅人物嚟嘅喺日本。咁佢畫嗰啲作品係充滿想像力啦，佢用好多唔同嘅角度去寫一啲好尋常不過嘅平常嘅嘢。咁嗰啲影響我好大嘅，於是乎我就會想嘗試學佢畫四格漫畫咁樣。咁畫下畫下畫咗一堆作品，嗰陣時叫做泛戲劇場，就係用嚟 send 俾啲朋友睇嘅，每日食完飯嗰啲時間，泛戲攻心嗰啲時間，所以就叫泛戲劇場。咁跟住就 keep 住畫啦。咁去到丁丁其實係大概嗰陣時係2008年度，即如果二千年畢業，可能2003、2008，佢其實中間畫咗4、5年啦。咁啊自己擺上網畫，跟住後尾就又有出版，又有試過網絡上發表，跟住 丁丁就是第一次在報紙裏面有個 consistent 的專欄。專欄咁嗰陣時就諗住用丁丁呢個角色咧，佢一隻企鵝仔咁樣啦，講我哋細個小學生嘅回憶嘅。咁因為我唔想用一個人嘅 character， 即係我覺得我如果畫我自己出嚟個樣冇乜特別，咁跟住就覺得不如畫一個 可愛啲啦， 係啦係啦，即係得意啲咁樣啦。同埋香港冇企鵝啊嘛，咁佢其實外來嘅生物嚟啊嘛，咁我覺得香港就係一個地方充滿好多其他唔同嘅外來生物嘅都市嚟啊嘛，咁於是乎就有用咗企鵝嚟作為入邊一個主角，就係咁樣開始咯。 咁啲人有咩反應？當時你比較飯後即係嘅劇 嗰陣時，我覺得處於一個漫畫，而家都嗰陣時大家對於呢類型嘅漫畫都係有一個。我覺得是由主流的漫畫去到獨立的漫畫那個轉型的時間那個觀眾的吸收的習慣有一個不同的變化 即是以前和乜乜 那 個年代有不同 那時候就變了我覺得個反應是挺不錯的即是他們覺得都很有趣啊都很得意啊裡面講的故事很有共鳴啊因為那個年代呢2008年的時候呢其實是講很多回憶的東西其實係成個嗰個香港嘅氣氛，其實而家都 而家都 係 多啦，即係好多。 但係嗰個時係處於一個因為係97之後十年到啊嗰個情況， 係有即係天星碼頭啦， 好 多事件發生 過啦。所以就講好多而家我哋習以為常係啊集體回憶嘅想法。咁所以時講一啲以前細個嘅故仔咧，就變咗好多人想會中意睇。但係後尾畫下已經唔係嗰回事，因為畫咗而家都差唔多十年咧，你唔可能十年都係畫懷舊嘢。所以其實後面一路畫都加好多不同的角色嘅，譬如馬士雄啊，加咗真多咩，真多咩其實一路都有畫，加咗好多不同的角色在呢一個故仔入邊嘅，咁變咗 豐富啲令佢， 因為佢每一日畫咧，佢係一個生活，你好難唔同的生活冇關嘅，你每日畫嘅 column 聲。咁變咗你需要好多唔同嘅角度去講嗰啲故仔，咁變咗我就畫咗好多唔同嘅角色，所以最後尾都已經唔係懷舊嗰件事啦。 但你會唔會覺得其實最緊要好似漫畫家就係識講故仔，好緊要就係點樣諗個 storyboard 啊，即係能夠排好個 storyboard 俾人知道你想表達啲乜嘢。 這個都重要㗎，即係講故仔嘅方法。所以畫四格漫畫嘅過程其實係學到好多講故仔嘅方法，因為其實每日都 practice， 好似做運動咁樣，其實都幾好玩嘅。 咁我哋下一張睇下有啲相片咯，仲有其他作品喎，呢啲好多。好啦，大劇劫啦。 咁呢個大劇劫就係同志海另一個香港好重要嘅漫畫家合作啦。咁嗰陣時，因為我哋咁啱一同 share 一個 studio 咁樣咧，咁成日睇到大家嘅作品，跟住後尾就遇到一個機會，就係喺明報星期日生活嗰個版面入邊畫一個column， 就係講我哋想用漫畫去介紹一啲香港嘅文學作品咁。 這個就同頭先個風格好唔同啦，已 經。係啊。咁呢個而家見到呢個封面就係志海畫嘅。咁我哋就每個月咧就揀一個我哋好中意嘅作家，然後就嘗試用漫畫嘅形式去到我哋唔係做改編嘅方法，即係唔話佢有個故事有 A、B、C 呢啲 character 嘅，我畫翻一個漫畫有 A、B、C 呢啲 character， 我哋就唔係咁樣做法。我哋就係想想用創作的手法， 即 係重新演繹佢嘅嘢。係啦，即係我哋可能譬如有啲作家可能佢嘅作品個拼貼好強嘅，啲文字好跳嘅咁樣，咁轉成畫面嘅時候，會唔會又有一啲空間去到 explore 呢一種語法咧？咁我哋就係用呢個方式去到回應嗰啲作品。 咁點解要改個名叫大劇劫咧？ 因為我哋原本諗住就係、是將嗰個諗法就係、是好似將漫畫用咗寫作嘅手法攞咗過嚟咁樣嘛，所以 好似 騎劫咗人哋， 係咯，你 high check 咗。但係其實反過嚟係我哋又俾文學騎劫翻轉頭都有㗎，即係我哋嗰、那個，因為其實攞個 human 嘅騎劫呢回事，因為我好似好。大劇劫好似一啲好舊嘅戲名咁樣，咁於是乎我哋就覺得不如用呢個方向去 做改呢個 名啦。這個、 可以咁講都咁講，即係互相係check翻大家係結婚就係大家表達方式嘅啫。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 呢個啦， 呢個係啊，都係誒 Pandaman 開始畫嘅時候係2007年。在報紙連載又是剛才說明報星期日生活的、 這個色彩 又不同了，即是用那個顏色的、那個、層次那種 那這個時候想畫一個、英雄類型的漫畫的、所以那個卡拉通都是會比較、怎麼說色彩鮮明一點、會即那個娛樂性豐富的用色的你看到他嗰陣時嘅一啲入邊嘅 background 啊，都係講一啲抗爭嘅故仔啊，即係佢喺條街度喺度左衝右衝啊咁樣啦。咁呢個 column 開始嘅時候係2007年開始畫嘅，嗰陣時就係因為回歸，即係1997之後10年啦。所以就那時就有兩隻熊貓 BB 嚟咗香港嘅，大家都好開心咁樣嘅啲嘅坊間嘅反應。咁但係其實嗰陣時嘅社會問題都有好多。咁然後我就諗啦，咁如果熊貓嘅形象係咪淨係得可愛嘅咧？如果唔可愛嘅熊貓係點咧？於是畫咗個花面貓嘅熊貓啦。 你會覺得每個時代會唔會都需要啲好似英雄嘅嘢？譬如美國，佢可能會有 Superman 咁樣。 英雄係啲好道地的形式，不是個個地方都有英雄呢個類型。佢會好似即係變咗中國人的社會咧，佢會變咗係武俠，即係佢唔 exactly 有個英雄， 即係可能一代宗師出咗 嚟。係啊，即係我覺得英雄係啲好歐美嘅想法嚟嘅。日本有佢唔會有英雄，佢有劍客。 係啦， 係。即係佢每個地方佢有啲相類近嘅嘢，但係如果純粹講英雄呢個概念咧，係一啲好美國嘅、好美式嘅東西。 但係我哋香港始終都以前昔日殖民地思想都比較受西方嗰個影響都深入。 但係佢香港唔係好有那種很純粹單純直接的那種英雄，即是你如果創造一個角色呢，他很輕鬆地，好像當然早期啊，你 很輕鬆地拯救萬民，大家很不相信的，即香港的觀眾是很不信這很單純的美好的東西的，我覺得所以很多時候你看香港那些武俠故事啊，你很快就會去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件事，他你要講一些很陽光的觀念其實很困難的，所以畫這個作品的時候其實都是、用另一個方式去到回應英雄這個主題、就是其實大家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個英雄呢、即其實可能、即 他有少少反英雄 的設計在這裡、即他其實不是， 即你少像 Spider-Man 他不是想拯救人的、佢唔係嗰種話，你有危難啊，我嚟解救你啦，唔係嗰種啊。佢係想帶嚟一個改變，佢唔係拯救你嘅，係 啊。咁呢個都幾有趣嘅，好啦。咁我哋繼續睇下一張相片咯。好啦，呢、這個又創作意念又好， 呢個再早啲嘅，呢個係第一本漫畫嚟嘅。呢個係我第一本漫畫，即係嗰陣時應該係2002年到啦。咁我畢咗業兩三年嘅。一兩年啊，咁誒嗰陣時之前咪講話投稿去啲漫畫雜誌嘅，咁但係嗰陣時好快就啲漫畫雜誌就接咗啊。嗰陣時科網嘅爆破啊，即係經濟可能差差地啊，又差唔又未到沙士嘅，呢本就沙士，咁啊2003年嘅2003、2004咯，我估。咁所以嗰陣時就係開始識到啲網上嘅朋友啦，咁然後就互相睇大家啲作品啦，跟住有可能有啲係有啲可能寫詩嘅，有啲寫小説嘅，跟住有啲就有啲影相嘅，做 graphic 嘅，咩人都有其實，因為咁於是乎就 form 咗個 group 叫29記，咁就諗住類似一啲artist group 咁嘅東西啦，就互相合作咁樣啦，係啦。咁可能今次咧就幫你做設計，下次你幫我做校對，下次你又做編輯咁樣，係互相合作。咁我哋一年氣過幾年入邊都出咗10幾本書㗎，好似有啲小説嚟嘅，有啲詩集嚟嘅。 咁就係呢一個時候開始。嗰陣時點解仲會做呢啲獨立嘅出版呢？係因為嗰陣時都仲有一個二樓書店嘅文化。嗰陣時係啱啱興起二樓書店嘅文化。咁於是乎咧，我哋就會去同唔同嘅書店合作，可能擺啲書寄賣啊咁樣。 個反應點樣？當時你覺得 都幾好玩嘅。你話用銷量去計，咁梗係唔係嗰陣時一啲大嘅書店可以cover 到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往後衍生咗好多唔同嘅合作啊。一些出版的項目啊，有很多參與過的朋友，其實現在可能都仍然在做編輯啊，可能我仍然畫緊嘢啊，有些教art 啊，咁其實很多活動和想法在那個時候 generate 出嚟嘅。 咁講下你頭先呢個創作圖睇到咧，好多風格的演變啦，即係你點樣摸索自己由呢個風格最另一個風格，最另一個風格，或者對香港的睇法一個改變咧？ 其實我冇好刻意去到諗風格係咩嘅，即係我會用主題去到諗嗰件事，即係譬如叮叮企鵝，咁佢係一個 移動版啲啦，開心啲啦， 係啦，即係啲觀眾係一般嘅觀眾咁樣啦，咁可能嗰個 style 就會係係啦，就會輕鬆啲啊，搞笑啲啊咁樣，因為嗰個形式就係嗰個方向嘛。咁去到 Pandemic 嘅時候，可能佢一個連佢係連環圖嚟嘅，咁佢有啲寫實嘅味道，因為佢講緊啲社會嘅議題。初連載嘅時候就每個禮拜回應嗰個時候一啲新聞 嘅， 係啦。咁可能斬樹啊，或者 我琴晚先通宵搞緊斬樹呢單嘢。 係嘛？係啊係啊，即係 啲議員係咁覆我 email。 嗰陣時已經好多呢啲嘢，即係天星啊咁嗰啲。咁於是乎就係嗰個感覺就會係寫實啲。咁譬如瑕疵鞋咁樣，佢一個幻想性好強嘅作品嚟嘅，咁所以個風格亦都會有唔同。咁我會覺得啦，即係。頭先睇嘅作品都係2000年去到2010年嗰個時間，咁即係呢10年入邊係做咗好多實驗性嘅東西，我覺得成個過程係好重要嘅。咁俾我去到摸索到，即係喺香港呢格地方咧，其實原來佢容納嘅 range 好闊嘅，即係你其實可以做好多好唔同嘅東西都 OK 嘅。呢個模式可能喺第二啲地方可能就唔係咁樣。 咁你感覺咧，其實你接觸咁多唔同嘅香港嘅本地嘅創作家啦，咁你見到大家。即係而家透過咁樣樣嘅即叫聯繫，有冇話幫大家能夠可以即係容易啲鞏固啲呢一行業嗰個發展啊，或者係真的叫推廣得好啲，同埋成立得更加嘅一啲可能叫 association 幫自己去即係茁壯成長啦咁講。 咁我就覺得其實一路都做緊嘅呢樣嘢，即係可能我自己嘅經驗就係2006年、2007年嗰陣時，Art Center 開始搞一系列嘅展覽叫漫畫工地咧。咁嗰陣時有好多當時啱啱冒起嘅漫畫家嘅，即係譬如楊學德啊、小黑啊咁樣。咁其實都係嗰個時候開始多啲人講咗香港嘅獨立漫畫或者呢一種同以前主流唔同嘅創作。咁變咗慢慢呢十幾年走過嚟，其實你見到香港嘅風格其實好唔同。 係。 咁同埋其實都個唔同形式嘅活動多咗，變咗。呢十幾年咧，係多咗一啲展覽或者一啲論述咧，將漫畫變成一個 art form 嘅其中一種。其實佢個推廣係好有作用嘅，即係變咗好多時，譬如有啲嘢你可能十幾年前未必有想像到，就係而家好多學校都會搞啲漫畫嘅班啊、創作班啊或者動畫嘅創作班啊。咁其實呢一樣嘢係因為大家唔純粹當佢係一個商業創作，而係當佢係一種文化嘅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咁當然同成個香港嗰個思潮有關啦。咁所以我覺得你頭先提嗰樣嘢咧，其實每個 artist 都有做緊嘅，即係其實。另外一樣，我覺得出版是很重要的。雖然說出版的書可能個銷量沒有以前那麼 多 那麼精彩啦，但是其實如果我看作者的數量呢，其實和那個風格的差異呢， 其實又唔差喎。 即 係 寬闊咗， 係 咪？即 係 嗰個 係啊係啊，嗰個 spectrum 係其實係幾 闊咗 嘅。係 啊。 咁我覺得而家爭在一樣嘢係唔同城市之間嗰個交流可以再緊密啲，即係我會有時會覺得香港、台灣或者中國啦，或者再闊啲啦，其實可能東南亞、馬來西亞又好啦，韓國又好啦。其實大家的交流可以再緊密很多的、譬如、台灣他去年有一本漫畫雜誌，他其實是報道文學式的漫畫雜誌，他是透過眾籌去到集他的資金的、其實這些方向我覺得不同城市都可以參考，還有、這一種漫畫創作的方向就是慢慢這個 form 其實可以包容很多不同的題材、譬如香港都有一些、漫畫家發起的一些、合集式的創作、譬如 Comics O 這樣啦、都是很重要 的作品或者渠道等不同城市的人多一點的交流、我覺得這個世代其實你、不是需要去到找很多的讀者，而是找你的讀者的位置在哪裡、可能他不是純粹是一個城市裡面，可能他不同的城市裡面都存在著、對你、 就是個群 啊、你的讀者群是很重要的、但是不是以前那種 distribution 的方法可以做到、譬如 我在香港買書，可能我印幾千本，但你只是在香港買的話、其實你是接觸不到你潛在的讀者群的、反而是用現在那個網絡 的能力啦， 即是眼光擴闊了，去到外國。 但是你做的功夫其實有多的、濕碎的那些功夫、但是其實我覺得那個潛在的讀者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覺得香港的漫畫如果要發展的話，其實是要 build up 這個 network 出來、不同城市之間的聯繫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再做好一些的地方、 即是等你多一 些特別的節 目，多一些交流、 不同的文化、大家困一些， 等不同地方的讀者都可以認識到他們想看的類型，例如剛才說的、報道文學式的作品樣、其實、香港都有的、即譬如你、李香蘭、或 按 一按數就夠一點上下和斜，但其實、這些、類似訪問式的作品、其實其他地方的人都可能有興趣、只不過是怎樣將那些讀者所以、我覺得問題不是覺得市場很小、而是你怎樣找到你的讀者群在哪 裡、這個也是一個即是懶惰來的。我們講一下你之後也有跟美即英國的樂隊都有趣 Blur 合作了叫香港夢活記，這個我也覺得很喜歡，即是他的色彩那樣東西又講，他本身這隊 band 也挺接近你的 style， 即 他玩那個 video 呢都幾似你啲 style， 咁又唔係嘅，佢啲 style 有好多嘅，咁佢嗰啲 video 嘅風格都好， 都好玩得 幾 好，好 funny 我記得。 咁我 Blur 嗰個合作其實要由2013年嗰陣時講起啊，佢嗰陣時2013年佢嚟香港，佢嚟亞洲 touring 嘅，佢喺香港之後就去東京嘅，但係唔知點解東京嗰個 cancel 咗，跟住佢就留咗喺香港一段時間咁樣啦。咁然後佢就喺啲工廠大廈入邊咧，佢啲朋友啲朋友啲 studio 入邊咧，就喺度寫歌。跟住因為嗰陣時佢 Blur 喺2013年之前有好段好長嘅時間未出過新碟㗎。因為這一次的機會，他們想了很多歌是、即是 inspired by 這個香港這個城市啦、於是乎、到2005年那個大碟真的出的時候呢、他再來回亞洲，再來香港這個城市的時候，他就想著、想找一些 artist 香港 artist 去到合作，用漫畫去講他們、為什麼會有這個 concept 這對這個地方的感覺啊。得意的地方是為什麼他會覺得想做一本漫畫呢？因為他因為這個都跟香港很特別的一個地方、就是香港有報紙檔、就算你去日本呢，一個漫畫王國呢，你在它的街上走，你不要覺得那樣東西是你生活很貼近的，但他就覺得以為香港人很喜歡看漫畫，因為周街都是報紙檔，有很多漫畫這樣於是乎就漫畫這個 form 就變成他想、變成他們其中、touring 的時候他有很多紀念品的、變成其中一個 item、就那個合作是這樣開始的、 當然你怎樣創作的，在一個 video 裡面很多東西嘛，怎樣講香港是一個難度高，當然你用了一些色系很濃的，好像就 是這些啦，譬如可能大花牌啊、粵劇啊，你用那些船、啊、渡天星小輪好像飛船一樣，你講一下這個概念。 我哋傾呢個idea 嘅時候咧，就覺得即係佢哋覺得香港係一個既傳統又 futuristic 嘅城市嘅，即係佢覺得香港嘅建築物係好科幻嘅，係好未來感嘅地方。咁於是乎我之前嘅作品好少用咁濃烈嘅， 係咯，我見到呢個有得懷舊得嚟都幾係啊，以前嘅年代 feel 好有。 係啊，跟住我睇翻一啲香港的印刷品或者一些香港的 color scheme 的時候呢，即其實自己都很喜歡一些舊式的印刷，譬如那些門神啊， 通勝啊，你 通勝 啊，通勝的 feel 啊， 或者文武廟啊，粵劇啊，戲曲啊，咁佢用嗰啲 color scheme 我以前覺得很難用噶，即係覺得你好難找到個方，係啦，好僆嘅。咁但係我就諗啦，即去到呢一下我就覺得，不如其實嗰個所謂的界限都是自己畫俾自己嘅啫。如果將呢一個contradiction 放喺傳統同埋未來嗰樣嘢嘅時候，佢個chemistry 可能都好正喎咁樣。於是乎就開始用咗呢一個color scheme。 哇！我哋都可以下一節翻嚟再講多，因為而家頭先你嗰幾張相可以好多嘢嘅，只不過頭先我哋好似好快咁過咗，但其實每一張嘢咧，我睇到你創作背後都好多相關嘅。咁我哋翻嚟咧再講下呢個概念先。 好啊，好啊。 今天我是特登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些飲食天王現金券的。我在网上已经卖了几年了。今年呢就是非常之昌盛的。其实在我们的实体店或者网就用一个折头就给了現金券我们。以后呢我们就在网上或者实体店那里买的。現金券呢就是当现金用的。它的限制是非常之少的，不是没有限制，譬如说你不可以結婚擺酒用現金券的，就我們會寫明的了。今年呢我們搞了很大型的頒獎禮，35個招牌的城市，300多間城市，有傳統的酒樓、日本菜、韓國菜、茶餐廳、泰國菜，因為有300多間，其實呢一定有一間在你附近。吃廣東菜的有10多間美心可以去的，生記、稻香集團、聚福樓金閣、金行香、富豪酒家、阿翁鮑魚、就海底撈、小肥牛、半島漁港、阿翁火鍋、茶餐廳有金記冰室、泰國也有泰國人海南雞、泰豆、泰國、有煲仔王、一定有一間在你附近。而你省到的錢為何不做呢？直接上 koc.com.hk。 今次呢就招收 VIP 會員，我們有些特殊的 discount 給你，你現在跟我們聯絡就打312-155-25，或者去人民超市的實體店或者上網其實都可以買到的。